第32集，食人魔盟友。 关于暗影议会，即使是现在，即使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对他们的身份与所作所为仍然知之甚少。古尔丹把许多秘密带进了他的坟墓里，愿他在折磨中腐烂。为什么竟有人能够如此堕落，不惜葬送自己的后代，只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中攫取权力？即使只有少数几人，也令我难以理解。而事实上，他们的人数竟然如此之多，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人数，这更加超越了我所能想象的范围。但要是没有恶魔的掌控操纵，即使有这么些人也并无大碍。我欣慰于他们后来所承受的痛苦，并谴责他们对于那些出于信任而服从他们的兽人所做的一切。 一次绝妙的试探，古尔丹。 我必须承认，我对杜隆坦竟然执行了我们的命令十分惊讶。我本以为他会拒绝，或者至少会试着约束他的兽人们，告诉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我们已经占领并摧毁了那座城市。无主，现在曾居住在那里的所有德莱尼都已经不在了，大多数都死了。 大多数可不够好，你明白这一点。 这是我们第一次与他们正面交战，而非袭击洛丹的狩猎队，伟大的主人。 的确，而且我们仍有时间。 泰尔莫的陷落已经过去了数日，杜隆坦的表现令古尔丹印象深刻。他打算将这座城市赐予双狼氏族作为奖赏，但杜隆坦拒绝了这份恩赐。他说，双狼氏族将继续居住在他们祖先的领地上。然而，黑石氏族并不这么想。黑手和他的家人现在睡在了德莱尼城市中的床上。起初，兽人们并不知道该把德莱尼人那些花哨的东西怎么办，但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将德莱尼人的生活方式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之中。他们坐在椅子上，在桌边吃饭，分析并练习使用德莱尼武器，把盔甲改得更适合魁梧的兽人身躯。黑石氏族的一些女人，甚至还有不少男人，都穿起了德莱尼的衣物，与传统的兽人皮衣、长袍和马裤搭配在一起。古尔丹明白，有许多人都想知道，为何他与奈奥祖没有把这座城市据为己有。这个想法十分诱人，但是古尔丹的主人早就已经告诫过他，生活优渥固然令人愉快，但是权力更加美好。古尔丹公开为自己索取的越少，他私下所能攫取的就越多。吉尔加丹不会使他失望的，只要古尔丹能够出色地完成他主人的任务。只有少数几件物品被搬到了这个他叫做新家的地方。一个巨大的木质圆桌，镶有闪着柔和光泽的贝壳与宝石，还有几张漂亮的椅子。古尔丹躲到大桌旁边，双手扶过光滑的桌面，笑了起来。剩下要做的只有召唤那些古尔丹认为会回应的人。有些名字对他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其他名字则需要稍加思索，但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份名单。这个名单长的足以囊括各方面，但也短的足以操纵。很快，甚至比他希望的更快，暗影议会就能成立了。虽然在外界看来，古尔丹正领导着兽人们作为一个种族发展前进，赐予他们力量并剿灭他们的敌人德莱尼，实际上一小撮和他一样堕落而渴求权力的兽人将在暗中操纵一切。这从来与兽人种族毫无关系， 这只与权力有关，攫取权力、驾驭权力以及占有权力。奈奥祖就从未理解过这一点，他热爱权力，但又不愿意接受基尔加丹所要求的那些代价。欺骗、谎言、操纵，即使是自认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古尔丹的终极计划的黑手，也并未意识到古尔丹巨大的野心。他的野心像基尔加丹对毁灭德莱尼的渴望那么强烈，他的野心如天空般广阔，如海洋般深邃，如刀锋般锐利。古尔丹轻蔑地看着奈奥祖，这个曾经是他导师的老兽人缩成一团坐在角落里，他的视线转向基尔加丹闪耀着火光的双眼。 召集他们，你召唤他们就会前来，他们将对你亦步亦趋。 遵命，主人。 盟友，古尔丹需要更多的盟友。他不知道基尔加丹为何没能预见到这一点。的确，兽人们现在十分强大，特别是在被恰当的控制与领导的情况下。这场战争长达数月，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他们中最聪明的头脑已经在尽他们所能地研究如何理解德莱尼人的技术。他们已经开始建造一座中央要塞，古尔丹将之称为堡垒。他们可以方便地在此驻扎、训练并武装起一支常备军队。这是兽人们从未尝试过的创举，古尔丹为自己能够提供这样的点子而自豪。军队中有战士，有术士，有治疗者，还有工匠。战士、术士与治疗者们的角色很明确，而且有很多机会去履行他们的职责。而工匠们打造铠甲、武器、建造建筑，以支援其他兽人。有人可能会把这些劳工称为低级兽人，私下里古尔丹也这么认为，但他足够聪明，明白他们的工作虽然并不吸引人，也不大可能为他们赢得认同，但却像战士们对杀戮的渴望，或者术士对诅咒的精通同样重要。他们负责提供食物、居所和武器，如果没有这些，战士和术士们将寸步难行。所以古尔丹刻意表现自己对工匠们的赞赏，结果十分令人满意。工匠们受此激励，愈发努力工作，而且不断进行着改进。但即使所有氏族的每个成员都在努力工作，古尔丹在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间谍，他们可以确定这一点，但这也还远远不够。攻占泰尔莫简单的令人惊讶，而这极大的鼓舞了士气。但古尔丹明白，兽人所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拜好运所赐。曾经那个城市中没有人认为他们可能会被发现，而且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迅速占领。他们曾经绝对安全，因为他们处于那颗古尔丹称之为繁叶之影的绿色宝石的魔法庇护之下。这种魔法曾经保护他们不被食人魔发现，又使他们躲开兽人。所以这样轻易的胜利无法重现，除非他们有更多更强的盟友。 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我相信食人魔将是一个合适的盟友。 绝不可能！ 冷静，黑手，冷静下来听听我说的话，毕竟你将从中获利最多。 哼，他们那么肮脏，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兽人的敌人，他们与兽人为敌的历史比德莱尼人更久，而且比德莱尼人更有理由作为兽人的敌人，我怎么可能从中获利？ 有人仍在嚼着舌根说你的当选并不公平，如果你成功地与食人魔结盟，将为你的名字增添更多光彩。 也许吧，但其他兽人会同意吗？ 如果我们让他们同意，他们就会同意的。 黑手扬起头，大笑着咆哮起来。奥格瑞姆看着他的酋长，不安地在安座里挪了挪身子。当黑手陈述他的计划时，奥格瑞姆当即提出了抗议。过去数年中，他已经参加了无数支计划消除食人魔威胁的狩猎队，比所有兽人都多。对他而言，这关乎个人恩怨。多年之前，他曾经在这样一头巨大、笨拙、头脑迟钝的食人魔面前仓皇逃跑。他从未停止过对此事的愤恨，而现在黑手居然提出了这种计划。但奥格瑞姆明白，尽管在许多方面奥格瑞姆都不喜欢黑手，但他是个出色的战略家，只要自己不带着感情的看，这个计划确实严谨，所以最终他同意予以支持。随后黑石氏族俘虏了三名食人魔，花了好几个通宵，用足够简洁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想法，直到那些看似肥胖的家伙明白了他们想表达的意思，并且开始合作。现在氏族中的每一名战士、每一名术士还有治疗者都已经准备就绪，可以作战。食人魔们告诉了兽人他们主子的栖身之处，并将他们带到了那里。那是刀锋山山脚的一片空地，食人魔们根本没有试图去隐藏自己。垃圾在营地外被丢得到处都是，还有大量巨大的光脚食人魔进进出出的脚印。奥格瑞姆在监视的时候还看到了一小队食人魔缓缓地走到阳光下。毫无疑问，食人魔们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就像之前泰尔莫的德莱尼人们一样。而且毫无疑问，一年前的话他们可能是对的，但从那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兽人们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氏族，而是一支团结统一的战斗力量。兽人们都愿意为了新的仇恨而抛开曾经的嫌隙。黑手一马当先，身边是那三个食人魔。黑手的两个儿子雷德与麦姆站在他身后，低声交谈着，时不时爆发出刺耳的笑声。奥格瑞姆起初反对过让孩子们参加战斗，但事实证明，他们比想象中的更加强大，更加有力。他们也许缺乏他们父亲的狡诈，但他们显然继承了他的嗜血。黑手的女儿格里塞达也同样接受了作战训练，但她并不如男孩们那么自然流畅。他们当得起自己的家族之名。黑手恼火地瞪了他们一眼，这两个孩子立刻就闭上了嘴。黑手下令攻击，第一波兽人开始冲锋，他们狂野地呼喊着，从藏身的丘陵山坡上冲下。起初，食人魔们看到三个自己的同胞和兽人们在一起，还摸不清头脑，所以只是呆站着，任凭兽人屠杀。随后，他们迟钝的头脑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攻击，才开始集结。他们仍然没有攻击那三个食人魔，使那三人得以笨拙地跑过他们的队列，跑去找洞中某处的卫队队长谈话。奥格瑞姆下定决心，要好好享受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次被批准的食人魔狩猎。他几乎是狂喜地挥舞着毁灭之锤，他的坐狼动作迅捷，轻易地在那些徒劳地发着脾气、奋力地挥动木棒的食人魔树干一般粗壮的腿间穿过。他回想起，在他儿时看来，这些食人魔有多么巨大。他们现在仍然身形庞大，但他现在也是身材魁梧，而且还配有一柄他能纯熟驾驭的传奇武器。他砸碎了一名食人魔的胫骨，食人魔痛苦地咆哮起来。那个大块头倒下时，奥格瑞姆的坐狼优雅地跳开了，他的倒下令大地一阵颤动。他用巨大肥胖的双手撑起身体，试着爬起来，但其他黑石战士蜂拥而上，食人魔很快带着超过20道鲜血淋漓的伤口死去了，甚至比奥格瑞姆预想的还要快。奥格瑞姆转过身， 刚好看到一名兽人战士飞过空中，食人魔巨大木棒的一击使他立时死于非命。奥格瑞姆咆哮着打起精神，准备让那个杀人的怪物付出代价。 住手，快住手！ 这是对黑手个人魅力的一个明证，即使在这个档口，即使当大多数黑石兽人都沉浸在对鲜血的渴望中屠杀他们自古以来的敌人时，他们也都停下了手，而食人魔们没有停手，至少没有立刻停手。奥格瑞姆下意识地骑着狼远离了战斗，直到那些食人魔迟钝的脑瓜子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扫了一眼那几个和黑石氏族结盟的食人魔，他们在和自己的同胞说着话，或者是冲他们咆哮，偶尔还打上两拳，但至少食人魔不再专注于追击后撤的兽人们，看起来开始倾听。他们中比较高大，似乎穿着某种官员服饰的一个食人魔，看上去仿佛的确有些头脑。奥格瑞姆并不了解这些卑鄙的家伙，他用这个空档喘了口气，喝了点水。 我等不及再杀他们一轮了， 雷德，如果我们成功了，他们就是我们的同伴，不会再让你杀他们的。 哼，是啊，我们只能暗地里杀了。 为了你父亲的计划成功，已经牺牲了好几个人了，他不会让你们破坏他的努力的。 哼，谁会告诉他？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他们服从我们之后，如果我发现他们当中有谁死了，我会告诉你父亲。 哼， 我告诉过你，他听不进去的，雷德。这个老家伙早忘了嗜血渴望在体内奔涌的感觉了。 雷德对奥格瑞姆冷笑，跟着他的兄弟离开了。奥格瑞姆叹了口气，他有比这两个自负的小家伙更加重要的事要关注。他把注意力转回到了谈判上，虽然他很怀疑食人魔们知不知道什么是谈判，但攻击似乎是停止了，就像命令他的氏族所做的那样，黑手刚刚撤离了战场，他现在又驾着坐狼回到了食人魔们聚集的地方。奥格瑞姆来到他酋长身边，刚好看到食人魔卫队长示意另一个食人魔转过身去，把背露给奥格瑞姆和黑手看。奥格瑞姆看到那个食人魔的背上伤疤纵横交错，他对这些生物毫无怜悯，数十年来他们对兽人所做的事比这坏得多。 我们不喜欢戈隆，戈隆伤害我们，如果我们加入，你们能给我们什么？ 好吧，首先我们不会打你们，会保证你们能吃饱饭，而且能得到适用的武器。你们将得到食物、住宿，还可以开心地把德莱尼人砸成草地上的一堆碎肉。 我砸！ 那么我们成交？ 不再伤害食人魔。 你叫什么，队长？ 克罗。 那么克罗，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发起联合攻击？ 现在。 叫他们过来。 奥格瑞姆拿出了一个猎蹄牛角吹了起来，兽人们喜悦地叫喊着再次从山坡上冲了下来。现在他们没时间再次提醒黑石兽人们他们商量安排好的计划了。奥格瑞姆希望他们能记得这个计划，特别是头脑发热的麦姆和雷德，食人魔的大屠杀在等着他们，但他们最好不要乱杀。情况并不乐观，虽然黑石氏族在狩猎中向来勇猛，可黑手只不过是一个狡猾的野蛮人。奥格瑞姆最近察觉到一种狂躁在整个氏族中悄悄蔓延，他调转坐狼，和他的氏族同胞们冲进了洞穴。然而他的眼睛欺骗了他，他身边的那些兽人的皮肤上泛起的一抹淡绿色色泽，只不过是光线造成的错觉而已。